阳红彤彤哎，心中的太阳是毛泽东哎，他领导我们的解放哎，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，咿呀咿自由呀呀自由啊，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。天上太阳红呀红彤彤哎，心中的太阳是毛泽东哎，他领导我们奋勇前进哎，革命江山一呀一片红哎，一呀一自由呀呀自由啊，革命江山一片红。天上太阳红呀红彤彤哎，心中的太阳是毛泽东哎，他领导我们奋勇前进哎，革命江山一呀一片红哎，嗦啦啦子嗦啦啦子一呀一片。